较早前在卓惠斯公布包括减税的迷你预算之后，英镑对美元汇价出现大幅波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对球迷、人踩人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他已经下令警察总长李斯特奥彻查原因。这场球赛在印尼东爪哇举行，赛后球迷骚乱，警员企图施放催泪气体控制现场，球迷争相走避，引发人踩人，导致125人死亡。佐科维多多又下令暂停顶级联赛所有赛事，直至完成评估安全性。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形容这宗事故是足球界的黑色日子，国际足协已经接触印尼足总了解，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35，瑞士法郎7.962，澳元5.037，加元5.69，新西兰元4.41，欧元7.687。每百日元对港元5.4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6点，跌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95美元，卖出1,664.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乌溪沙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啦，而家屯马线来往总站至总站，即系屯门站至到乌溪沙站啊，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噶。咁各位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由于乌溪沙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来往总站至总站，即是屯门站至到乌溪沙站的行车时间，整体额外需要15至20分钟。搭回屯马线的朋友就预留多少少的时间。另外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回西九方向，近住各市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噶，就系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各市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由而家至到10月23号，东铁线嘅部分列车都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罗湖站嘅开放时间咧系会至到晚上嘅7点钟，咁落马洲站仍然系关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少盐少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一年7个星期， 請嚟不同界別的領袖， 他們包括 香港百和會館主席汪明荃、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信、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 與 CEO 對話2022， 10月9日星期日起，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電視31播出。 最近警方推出青少年罪行致司长攻略小册子，有哪些罪行值得大家多加关注的呢？ 包括了网上求职骗案，一些非法收债相关的骗案，严重毒品罪行，网上交友风险和裸聊勒杀的。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除了青少年，家长都要留意，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请来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梁仲文高级警司。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3日，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启动，首次在港澳选拔在荷专家。陈茂波指新一期消费券有助增添长假期消费意欲。康智松领以后发生怀疑虐儿事件，警方调查。印尼球场骚乱，125人死亡，超过32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一的早上，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今朝早咧，先同大家去跟进一下啦。咁，寻日见到嘅消息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嘅消息，话最近已经启动咗第四批嘅预备航天员嘅选拔，并且咧就是第一次喺港澳地区嗰度选拔荷载专家嘅。咁对于香港成个航天发展，其实嗰个意义喺边度咧？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点解旁边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同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麦德伟喺度嘅。早晨啊，两位。 喂，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我哋先问问局长啊，因为咧今次就第一次咧喺港澳地区嗰度选拔荷载专家啦。咁其实政府系点样睇成个安排嘅咧？ 特区政府呢对此感到无比的荣幸。香港市民也都感到非常兴奋啊，特别是一直都有个航天梦的年轻一代。那么现在呢，香港选拔载荷专家呢，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市民的关爱，对香港科技界的重视，以及对特区政府的支持。我们由衷感谢国家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为香港市民带来这份厚礼。特区政府一定全力配合有关的选拔工作。 嗯，咁啊，头先咧都听到啊，局长就讲到咧，就话但系对于今次呢一个嘅措施都觉得好荣幸啦，同埋咧睇得出就系国家对于香港科技啦，同埋特区政府嘅重视。不过咧，其实问翻啲我哋啲基础资料，讲到咧话今次第一次系去选拔荷载专家嘛，即系荷载专家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点样嘅职位，点样嘅一个角色嚟嘅咧？可唔可以请两位解释下？ 载荷专家呢，主要是。在太空呢，从事与科学探索相关的研究和测试工作，它同时呢，也要配合其他的宇航员呢，保证这个太空其他工作的运转顺利，要在太空中呢，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进行科学探索。那么载荷专家的专业领域呢，可以很广，可以是生物医学、生命健康。物理、化学，也可以是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材料科学等等。总之呢，人类需要在太空中呢探索的领域非常广泛。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载荷专家啊进入太空做工作的原因。 嗯，咁即系话，其实咧，在副荷载专家咧做紧嘅嘢都几广嘅，即系因为所有同科学有关探索嘅咧，其实佢哋都会帮手做啦，以及咧都会配合翻其他即系都喺太空上面嘅其他嘅工作人员咧，都一齐去令到成个运作顺利。再加埋咧，其实佢哋真系去做都会运作仪器啦，同埋佢哋去做嘅嗰范畴好广啊。头先局长就话到，无论系讲到系科学啦，系化学啦、物理啦、生命。医学啦，或者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关于机械工程啦。其实荷载专家咧都系会一齐做得到嘅。咁啊，其实点解咧今次特别就话荷载专家呢一个范畴咧会特别喺香港度拣咧？即系咪即可能睇到香港喺呢方面嘅一啲专长嘅优势啊，定点样噶啦？ 是的，您说的对。 啊，因为过去多年来呢，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而且香港呢有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顶尖的人才，那么国家正是看到了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那么又有这个机会呢，就希望首次呢在香港先从选拔载荷专家开始。 嗯，即系基础科技咧做得比科研咧就做得比较好，见到有人才咧，所以都会喺香港度去选啊，去拣呢啲嘅在学嘅专家。咁我哋又问一问啊，麦德伟啊，其实今次咧成个选拔嗰个嘅详情啊，个流程会点样啊？同埋咧喺香港可能会预计拣几多人啊？呢啲大家有冇一个心中有数嘅计划噶？你而家 好啊，唔该，今次呢我哋特区政府呢就负责安排今次在荷专家嘅一个初选嘅工作。咁初选我哋当然第一步呢就去招募有关嘅专家。咁我哋一定一个招募期呢就喺今年嘅即係今个月嘅10月6号去到10月27号嘅。咁我哋呢就个招募嗰个渠道呢因应咗在荷专家佢个工作性质同埋佢嗰个学历啊同埋佢个工作经验嘅要求呢，我哋透过我哋本地嘅大学啦，透过我哋好多嘅研发机构啦，同埋我哋好多嘅科研嘅企业呢，係去招募相关嘅科研嘅人员嘅。咁當然呢就係我哋報名完咗之後呢，我哋會做一啲跟進嘅工作啦，就包括咗呢我哋會安排呢合乎嗰個基本資格嘅人士呢係會做一個身體嘅檢查等等嘅工作。咁往後嘅一個選拔工作呢會由內地有關方面嘅進行嘅。 嗯哼，头先讲到话即系会做一个身体检查嘅工作啦，即系点解啦？同埋其实有啲乜嘢嘅资格咧，先至系可以去参加今次嘅初选噶？ 系先讲一讲呢个身体检查先啦。当然呢、這个航天嘅嗰个任务咧系非常之艰巨嘅，咁佢哋需要上太空啦，去做实验啦，咁样咁当然太空嗰个环境咧系同地球有好大嘅分别，所以咧在荷专家或者其他嘅航天员咧，对于身体无论身体身心方面咧都有好大嘅要求，咁所以我哋咧今次咧都会有一个身体嘅检查，咁呢个工作咧系由我哋会找呢个医管局咧帮手协助去工作嘅。咁至于头先讲及有关于呢个在荷专家嘅基本嘅要求咧，系有几方面嘅要求啦，年龄方面咧就系30至45岁啦，体格方面也有要求嘅，男性嘅身高咧系162至175厘米。女性的身高呢是160至175厘米的。至于关于这个专业背景方面呢，他们应该拥有一个博士的学位啦，同埋呢他们要在相关的专业的领域呢是要有个经验呢是至少3年的。 嗯，同两位继续谈之前呢，先同大家讲一节特别交通消息啊。屯马线由于信号故障，屯马线啦来往钻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暂停服务，来往屯门站至钻石山站6分钟一班车，来往第一城至到乌溪沙站就系6分钟一班车。港铁咧正系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钻石山站至第一城站，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或者系港铁嘅其他线路嘅。咁啊，继续问一问啊两位啦，因为咧头先都讲到啦，就话今次的要求呢就是包括啦，是毕业博士毕业生3年之后有个经验呢才是合乎资格。但是呢今朝早都睇返就明报同星岛日报啦，引述咗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嘅副教授，佢讲呢就话其实条件都定得颇为窄，就建议考虑下譬如应届嘅毕业嘅博士生啦，或者是已经是去咗大湾区或者外国发展嘅毕业生嘅。咁呢啲喺你哋有冇考虑㗎啦？其实 我们理解香港很多年轻人呢希望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这样一个迫切的愿望。那么这次是第一次在香港选拔，我们只是这个也是根据国家有关的要求啊，因为在太空中做科学实验呢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除了有博士学位以外呢，也要求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是还是选择有博士学位，而且要在相关领域工作至少3年呢作为基本的专业条件。 嗯，剛才局長就講到話，即係今次都係第一次喺香港度選拔啦。咁啊，今次係選拔在海專家，咁啊都話，所以都跟翻國家嘅要求啦。因此咧，就係即係都係要博士生，而且咧有三年嘅相關經驗先至可以繼續去做。咁除咗係嗰個條件之外咧，其實大家都會關心到跟住啊獲選者佢哋更接下來的一些培訓的工作的程序會是怎樣的？這方面呢，不知道麥德偉會不會比較熟悉呢？ 好，當然這個有一個評選的過程呢，過程如果我們有相關的合適的人選獲選的話呢，要參與一個培訓的。據我理解呢，培訓的時間呢是需要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咁啊，培訓方面呢，當然係由我哋國家嘅有關單位呢係負責進行嘅。 嗯，我今次就見到好似話咧，其實香港啊，就係比較特別咧，就據說咧就係冇一個嘅即係定額話要揀幾多個可以揀幾多個人出嚟嘅。咁但係你哋而家有冇做一個嘅估算，大概可能都會有幾多數量嘅可能候選者係初選係可以交翻再下一步再去做一個評選嘅咧？同埋咧，即係因為今次成全國都係會選拔大概兩個嘅在海專家嘅啫。咁香港呢方面嘅競爭力係點咧？ 這次是第一次啊，全國選拔這個預備與候選人在香港進行，應該說競爭是很激烈的，所以我們也希望香港符合條件的年輕人呢都能夠踴躍報名參加啊。我們希望呢，能夠參選的人數盡可能多啊。這個我相信呢，只要我們推荐足够数量的候选人啊，那么又这次是国家第一次在港澳地区选拔，那么香港最终入围的机会还是有的。 因為都係頭先局長話都係第一次選拔啦，所以入圍嘅機會都係會有嘅。不過咧，即係希望就係合資格嘅人啦，都係可以一齊參加啦。咁雖然係競爭都可能係比較激烈，咁但係都希望香港咧係有足夠數量嘅人才係能夠舉戰到啊。咁除咗係講到即係今次呢一個嘅安排之外咧，咁其實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呢一個第一次喺香港度選拔在海專家咧，對於香港嗰個嘅發展啊，航天科技方面嘅發展其實係點樣嘅咧？譬如就讲到话，嚟紧香港其实整个嘅人才培训嘅制度，会唔会可以培训到更加多唔同类型嘅航天专家咧？即系嚟紧会唔会再有啲机会啊？就系可以喺香港度系甚至乎系会招募航天驾驶员啊、航天嘅飞行工程师啊，咁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咧？两位， 我相信可能是有的。这次国家同意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就是看中了香港科技方面的实力。那么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促进香港的STEM 教育以及相关科研的发展有更大的进步。同时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呢，能够将香港的科技产业呢进一步发展，与香港再工业化与建立国际创科中心呢紧密结合起来。当香港各个方面都具备，我们都更加成熟，我们的科技产业、航天产业更加成熟的话呢，我希望今后呢也在香港除了选拔载荷专家，也有可能呢选拔相关的和航天工程师，都是有可能的。 即都有可能是会再如果再进一步呢，即当香港整个的基础呢都是够稳的时候呢，都可能是会再招募其他类型的一些航天专家啦。同埋呢都话希望藉住局长话希望藉住今次这个机会呢，都是去提升香港整体的科技实力啦。特别讲到话在 STEM 教育方面啦，再进一步呢就推动返香港整个科研的发展。不过实际上呢，而家其实在香港的科研那个的教育那里呢，其實又做成點嘅咧？即係你可唔可以睇到，即係譬如香港喺大學推動航天科技相關嘅課程啊，或者係人才出到嚟嘅培訓啊等等，其實而家見到個狀況係點啊？ 現在是這樣啊，香港有幾間大學最近幾年都陸續開設了與航天工程有關的本科及研究生項目，比如說理工大學。科技大学、城市大学都有本科教育项目，港大和中文大学都有相关的研究生教育的课程。那么除了教育以外呢，我们这些年呢，政府通过创新及科技基金也资助了很多 与航天工程有关的项目，比如说在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生命科学等等啊。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最近几年呢，我们的航天科技的产业的发展呢，在香港已迅速的兴起啊。我们在香港成立了航天科技集团，我们成为国际宇联航成员，与全球及国内不同的航天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呢，结成了伙伴的关系啊。我们希望未来呢，在这个航天科技产业也能够成为香港一个具有特色的产业，能够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好啊，多谢晒两位啊！头先咧，即系局长又再讲到咧，就话其实咧就香港而家都有好几间大学咧，就都有系直接或者间接咁去开办呢啲嘅同航天科技相关嘅课程啦，以及咧就系创新科技基金啊，都拨咗唔少钱落去啦。咁亦都即系局长就话啊，寄望咧都可以将来啊香港嘅航天嘅科技发展咧可以再进一步嘅。咁今日咧今朝早先同两位倾到呢一度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讲下另一个话题啊。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星期四開始咧，就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咧就會取消啦。咁業界點睇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玲。早晨啊，葉慶玲。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點睇啊？政府喺呢個時間咧，即係取消咗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係咪合乎你哋嘅期望啊？ 一啲都唔符合我哋業界期望啊！ 点解咁讲咧？ 一早就要取消呢个熔断机制啦，一早要啦，拖到而家先至宣布，就好多嘢都掹唔翻噶啦。 点样为之掹唔翻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咧，一只航空公司或者一艘邮轮，佢哋唔可能停喺度，佢一定要运作。当佢系运作紧嘅时间，佢就要收客人。咁如果個遊輪已經去咗新加坡，咁去咗嗰度做咗生意，每日不斷有客人報名。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要佢嘅船翻翻嚟，佢係咪要將未來幾個月嘅 booking 啊，即係收客要取消呢？咁點可能呢？咁故此乎點解啲遊輪公司？幾個月之前啊，當然咧，我哋好多謝新一屆嘅特區政府嘅衛生局咧，係注重呢個問題。佢就聽咗個遊輪公司同埋嗰啲業界解釋佢聽呢個遊輪過去做咗幾個月，好短暫，十幾萬人上個船，係一個好嚴格嘅一個。控制疫情的场所比任何地方更严格，打齐针做晒核酸测试阴性才可以上船，而事实上证明了几个月在为香港市民服务了18-19万的乘客都一个个案都没有，这些是一个事实的证明，是数据证明，但是由于疫情的防控的政策，特区政府一直都唔肯听人哋解释佢听，佢将个邮轮系当系一个货轮，嗰个准则要系作个咁样嘅一个营运嘅管理，咁啲邮轮唯有 咪離開咗咯。咁離開咗，再你今你哋早幾日話取消。取消之後，人哋隻船點樣即時可以調翻翻嚟咧？阿張小姐，你話 啊，呢、這個就正正想問下葉慶玲啊，你覺得而家嗱政府就喺呢個階段咧就有呢個宣佈啦。咁其實你覺得下一階段，你哋業界期望佢哋係做啲乜嘢嘢先至可以係即係幫到你哋啦？ 特區政府有嘅就係錢啊，儲備大把錢，好多錢可以用。咁有錢就好多問題可以解決噶啦。但是我哋旅遊業界咧，啲旅行社咧就已經係兩成三年咧，已經冇生意可以做。如果能夠喺配合到個防疫政策，可以喺適當時間可以配合到業界有生意做咧，咁啊呢個係我哋業界期望。我解釋你聽，過去一個星期嚟自全世界嘅旅遊局。不斷都發信息，希望我哋呢啲行家組團去去嘅國家，人哋真係好主動同好急噶，因為真係冇旅客去佢嘅地方，佢就冇飯食，唔似得香港特區政府，我哋真係好僥倖喺過去嗰廿幾年咁黃金嘅歲月裏面咧，大家都有啲儲備，揾到啲錢，但係搣下都搣曬咁滯啦，咁所以而家你話。取消咗遊輪公海遊咧，呢個係當然係好過唔取消啦。如果唔取消， 好啊，我哋翻嚟再同你傾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八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港铁屯马线乌溪沙站至钻石山站有信号故障，屯马线列车服务受到延误，港铁人员正在抢修。目前屯马线列车服务需要作出调整，来往钻石山站至第一城站暂停服务，来往屯门站至钻石山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来往第一城站至乌溪沙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九巴表示现正密切留意客量，加强有关巴士服务。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极具历史性意义。他已经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负责具体选拔工作。特区政府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月6号至27号，候选对象需要符合包括年龄和体格等基本条件，也都要拥有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等。至于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相关部门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国家将会开始重建海军。他在视像演说中表示，第一夫人到访土耳其，见证土耳其为乌克兰建造的护卫舰下水仪式，强调乌克兰将会打造新的海军舰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最新战报，说空军在当地星期日发动多次空袭，打击俄军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此外，乌军使用火炮和多管火箭炮打击俄军多个指挥中心和弹药库等设施，并在东部顿涅茨克的巴克穆特等七处地点击退俄军进攻。俄罗斯国防部亦都发表战报，说俄军使用导弹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富皮扬斯克打击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空军就在利曼方向对乌军作出空中打击，多部坦克和步兵战车被击中。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修复破裂的北溪管道在技术上是可行，但需要时间和资金。北溪管道上星期检测之后发现受损，在丹麦和瑞典附近波罗的海的管道一共发现四处泄漏。诺瓦克接受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形容，从未发生过同类事件，认为有关设施技术上有可能修复。他又说，美国、乌克兰和波兰都曾经对北溪管道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意大利天然气营运商表示， 當地星期一仍然不會收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提供的天然氣，並預料情況將會持續。意大利能源部長較早時表示，除非發生災難事件，否則當地能夠以現有的天然氣存量渡過冬天。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44.73， 瑞士法郎 0.986， 加元 1.38， 人民幣 7.138， 英鎊對美元 1.113， 歐元對美元 0.98， 澳元對美元 0.64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5,663 點，跌27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64.63 美元，賣出 1,665.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啊。咁由于田马线咧有信号故障啦，来往钻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咧系暂停服务。咁来往屯门站至到钻石山站咧就维持六分钟一班啦。来往第一城站至到乌溪沙站咧都系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咁而家港铁咧就安排紧免费接驳巴士行驶钻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噶。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啦，或者系港铁嘅其他路线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来往钻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系暂停服务，而来往屯门站至钻石山站就维持六分钟，来往第一城站至到乌溪沙站就维持六分钟一班。咁而家港铁咧就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钻石山站啦，至到第一城站噶。咁乘客都要考虑啦，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啦，或者系港铁嘅其他路线啊。咁搭翻屯马线嘅朋友咧，真系留意预留翻充足嘅时间。咁另外较早前啦，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国士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慢车而家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时间，我哋关注到有位嘅男仔啦，放弃咗80,000嘅年薪吓，种番薯3年嘅时间咧，赚咗350,000嘅。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2022年10月3日，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启动，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陈茂波指，新一期消费券有助增添长假期消费意欲。康智松领以后发生怀疑虐儿事件，警方调查。印尼球场骚乱，125人死亡， 超过32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继续同啦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聘玲倾多两句先。早晨啊，叶聘玲。 早晨， 早晨啊！頭先咧就講到咧，話而家就係嚟緊星期四啊，就會取消咗個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啦。咁其實咧，我就睇到啲報道咧，都講緊話有啲嘅遊輪係有意係翻嚟香港嘅。你嘅理解係點嘅咧？同埋按你哋嗰個嘅評估，有冇預計過話可能係啲咩情況底下，同埋去到幾時呢個遊輪嘅遊咧，先至係能夠係復甦嘅咧？ 好啊，好啊。嗱，呢個遊輪公海遊咧，係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香港人唔可以翻內地，亦都唔可以坐飛機外國咧，係一個撤衝嘅一個辦法咧，係使到香港市民咧有一個較為安全又舒服嘅好去處喺假期。咁我哋已經過去咧，已經係錯過咗七月八月暑期嘅黃金機會啦，冇船喺度啦，啲船。一架船就嘅破咗產，一隻船就去咗新加坡，一過去。咁最近特區政府短短兩個幾月咧，已經係喺各方面咧就已經係好着急去做。咁我哋都好開心聽到佢突然間宣布取消翻呢個熔斷機制，使到咧可以啲遊輪可以放心咧嚟香港經營。咁我亦都知道咧，個遊輪碼頭咧。喺度用作隔離措施咧，個月個合約應該去到11月嘅，即是話佢哋大家都諗住希望喺未來嘅聖誕啊、春節呢個黃金時間咧，可以再啟用翻嗰個遊輪碼頭，等我哋香港市民咧可以去翻遊輪碼頭去登上啲遊輪咧出海去玩。咁但係係好可惜咧，就係因為個時間性嘅問題，遊輪要翻嚟咧。是要時間部署的，咁唯一而家我哋業界希望特區政府相關嘅官員咧，能夠積極啊、主動啊、努力啲去遊說其他嘅遊輪公司，可唔可以喺呢段時間咧，喺聖誕節之前咧調啲船翻嚟咯？但係調啲船翻嚟係相當有難度嘅，因為過去嗰年幾，全世界嘅遊輪咧都復甦咧行得好好咧。突然間你叫人叫停一隻遊輪翻嚟咧，都要一段時間嘅安排。如果嗰間公司香港冇辦事處，你叫佢 set up 一個寫字樓，要重新請職員啊去做呢個遊輪生意咧，佢都要幾個月時間。所以我哋唔樂觀咯，今年年底前有翻遊輪呢個活動嘅就係我哋嘅睇法咁樣係咯。 好啊，多謝曬你葉慶玲，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葉慶玲咧就是、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嘅會長，大家對遊輪旅遊啊有咩諗法咧？可以打你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又同大家講下另一個政府放寬嘅社交距離措施啊，咁啊就話包括咧喺餐飲處所啊每台嘅人數上限咧就會加到12個人啦，宴會嘅人數上限咧就是加到去240人嘅。咁对飲食業界有咩影響呢？我哋電話旁邊揾嚟御宴集團嘅主席張家豪同我哋傾傾。早晨啊，張家豪。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啊，業界點樣睇呢一個嘅放寬嘅幅度啊？滿唔滿意啊？ 我哋都歡迎政府呢個放寬嘅。咁但係你話滿意就梗係未滿意啦，因為我哋其實要求就係全面放大，即係無限嗰個人數，咁同埋嗰個1.5米距離嗰度咧就取消。同埋嗰個12點營業時間嗰度咧，就要延長咯。 嗯哼，咁而家其實譬如因為宴會人數嗰度咧加到去240咧，其實好似都應該係滿足到比較多呢啲宴會嘅需求啦，係咪啊？你哋有冇最近可以能留意到大家都真係即刻會加單咧？同埋咩方面咩類型嘅宴會比較多咧？如果係嘅話？ 短期內咧，我哋就婚宴嗰啲就比較加單比較多嘅，因為始終之前係講緊120人啊嘛。咁請結婚請客係120人，真係事實上係唔夠嘅，因為兩個家庭啊嘛。咁所以呢部分咧就即刻加單嘅比較多嘅。但係你話240人係咪滿足到大部分嘅宴會咧？其實上就未得嘅，因為始終結婚酒咧20圍啊，即係240人係少部分嘅，有啲基本上都20圍以上比較多嘅。咁其次就係咧，嗰啲一般社團嗰啲生意，即係嗰啲譬如好似國慶啊、回歸啊， 甚至乎嗰啲同鄉會啊嗰啲，基本上冇可能240人嘅，嗰啲通常都起碼都300-400人以上嘅。嗰部分咧就應該就做唔到曬啦。咁啊，公司客嗰度咧就可能嗰度就冇乜受影響，嗰度就240人嗰度咧就會 cover 到嘅。 嗯，所以你听你咁讲，而家最主要就系可能系一啲酒会类嘅，就暂时系未恢复得咁好，系咪？咁呢方面即系你哋有冇话可能起码计及其他嘅，即系头先讲公司客啊，或者系婚宴加单啊，即系可能都起码对个生意嚟讲，生意额嚟讲系有一个比较好嘅进账咧，预计系几多咧？ 嗱，我哋计就多两成啦，即系比最严重嘅时候，即系比之前多两成到啦。 嗯，咁而家有冇话譬如即系嚟紧啊，大家仲有希望，譬如1.5米嗰个社交距离取嗰、个距离要取消啦，12点之前取消啦。其实仲有其他，譬如系对于表演啊、卡拉 OK 啊、麻雀啊嗰啲嘅洒落嘅嗰啲限制，其实而家有冇倾过系点样嘅咧？ 都有嘅，我哋都有提出嘅，譬如打麻雀嗰啲，其实都依家可以噶啦。咁只不過就台上表演嗰度咧，就暫時就未有咯。咁呢方面咧就唔難嘅，即係唔係話好嚴重嘅影響嘅。因為你冇表演，咁佢哋都可以叫擺到走嘅。咁呢個反而就唔係太擔心。但係即係你放寬人數嗰度，同埋嗰個1.5米距離嗰度係比較影響得多啲嘅。咁當然我都明白政府佢逐步逐步嚟嘅。咁先第一個階段放咗，睇下個疫情有冇影響。如果冇乜影響嘅時候，我相信佢哋都會放嘅。咁同埋依家都講緊0+0啦。咁0+0，即係我都希望政府就係你放寬0+0嘅同時咧，就同步地都放寬埋內部消費嘅限制咯。 嗯，你希望可能幾時到會放寬？你哋會唔會嚟緊有啲咩可能搞宴會嘅一啲可能高峰期嘅，可能嗰個時候做就會好啲咧？ 其實依家已經係高峰期㗎啦，即係由9月打後嗰啲已經係高峰期。嘅時間，直至到去到農曆年後嘅一個2月份嘅呢段時間已經高峰期啦，所以佢如果要放寬咧，其實就我希望佢越快越好啦，同埋都亦都希望政府就係唔好有固有模式，就話點解每次放寬都要等禮拜三嗰日咧，禮拜四先放咧？點解唔可以話你當你諗到要放嘅時候，就可以隔兩日就即刻放咧？因為放係唔影響嘅，收緊你需要我哋可能要運作上要控制，但係放嘅。理論上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控制場面、控制運作的嘢噶嘛，咁所以你放的時候其實可以早放嘅，唔需要一定要跟翻上屆政府嗰啲固有模式就好噶啦。今屆嘅政府，我覺得佢同上屆政府好嘅好在咩咧？就是佢精準同埋快，但係有時候我覺得都仲有舊嘅政府嗰個做法喺度嘅。 嗯，而家咧去宴会嘅话，虽然人数啊放宽咗啦，咁但系都大家都仲系要做咗快测先噶嘛。咁喺呢方面，你哋譬如系你哋嘅谂法又系点样咧吓？ 政府放我哋都愿意配合嘅呢个快测。事实上呢个快测系对个疫情系有帮助嘅，因为我哋例子见好多噶啦。有快测佢中咗之后咧，真系唔会唔嚟嘅。咁甚至乎有啲佢冇做即场，我哋都要有啲即场要佢嚟做。做咗有啲真係有兩條線嘅，佢就真係要佢走嘅。咁變相其實佢減低咗嗰個內部風險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對啲朋友都有個交代嘅，因為你中咗招，你惹到周圍朋友，其實都唔係幾好意思嘅，呢個事實。咁所以呢個做快測咧，我覺得就係配合政府做，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同步地，政府你就真係要放翻個人做，因為點解咧？我既然做咗快測，我入得嚟安全嘅，咁點解仲要限制咁多嘢咧？仲要限制佢12點鐘要走，仲要限制佢坐一台咁多人，仲要限制佢1.5米距離咧？你做咗快測安全，你點解仲要有呢啲限制咧？係咪？咁所以，如果我哋政府一定要繼續保持呢個快測嘅，咁我哋希望就係話你將相應處所嗰啲限制就取消咗。 繼續同張家豪傾之前咧，講多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屯馬線較早前嘅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屯馬線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啦。咁啊，頭先咧都講到話，即係快測呢一個咧，就大家都可以配合啦。咁啊，但係業界配合得嚟咧，其實客人咧，其實大家係咪都已經習慣咗去用？佢哋會唔會即係阻到佢哋可能去搞宴會啊，或者嚟參與嘅意欲㗎？ 唔會㗎啦，其實政府未公布嗰陣時咧。我哋都其實都要求啲客，喂，你最好就做咗快測先嚟啦，就保障啲大家啲賓客都安全。因為點解咧？如果處所裏面爆發一個群組咧，其實對我哋都冇好處嘅。 即係點解咧？一定係第一上新聞，第二一定係陣間又要停業、清潔、消毒咁樣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咗下人哋最好做咗快測先好嚟。咁當然咧，就那個監管就嗰陣時就唔係我哋嘅，就係本身擺酒 book 場嗰個新人，佢哋自己揾兄弟姊妹去幫手監管嘅。咁呢個其實我哋以前政府未出嘅時候已經做緊嘅，都做曬嘅。咁啊，員工嗰度政府就講三日檢查次，其實我哋就不嬲都係已經一日做檢查次嘅，因為呢個事實就係對個疫情係絕對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又唔存在覺得就話啲客會麻煩咗，會唔配合咁，我唔覺得嘅呢、這個，即係之前我都唔覺得，依家我都唔覺得會有客人有反感嘅呢件事。 嗯，好啊，多谢晒你，张家豪，同你倾到呢度。张家豪咧就系御宴集团嘅主席嚟噶。咁头先咧就讲到话系喺政府咧放宽咗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包括就系餐饮处所可以咧每台人数上限多啲啦，同埋咧就系人数嘅上限咧去到240人嘅。咁佢就话尽快咧都希望政府可以放宽埋其他嘅一啲相关嘅措施啦。咁另外喺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喺度，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嚟紧啊，系0+3呢个检疫嘅安排之后咧，商界咧仲有啲乜嘢其他嘅谂法？早晨啊，田北辰。 早晨 啊！我寻日睇新闻咧，都见啊，就其实唔同嘅商界咧，都喺度讲紧咧，就话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就系去实行0+0呢一个嘅项目啦。咁啊，因为咁样咧，先至系能够回复翻，即系真系一啲嘅商务往来。其实你嘅期望又系点样嘅咧？几时做好啲啊？ 0+0咧，势在必行。最早咧就呢个星期公布。最遲呢就10月第3個禮拜，但要對外經濟接軌復常呢，回復香港昔日的競爭力，令到商務客和旅客呢不去排斥我們，除了打齊心的一落機就可以完全自由活動，飲食無限制呢，我們的驗測那個驗測的程序將會成為他們考慮來香港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我認為沒有一個旅客會得冒住抵港之後檢測陽性要焗住去隔離酒店住7日的風險，而不去揀其他的地方。所以如果落機之後要檢測的，一定要大幅減少這個風險，將快測取代核酸檢測。因為前者呢是每一個旅客其實上機之前呢自己可以做多次的快測，掌握到這個風險。再讲讲我们的竞争者了，今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南韩完全取消任何的检测，只有台湾由10月13日开始呢就都是呢落机时做一次快测，不是核酸。简单来讲，我们要决定整个所谓抗疫的概念是不是时候由严防输入进展为严防重症。如果仲係停留喺前者嘅階段呢，我哋就睇住其他嘅地方搶曬我哋啲旅客，就只有望梅止渴啦。 大家對於即係究竟而家嗰個嘅檢疫政策應該係嚴防輸入啊、嚴防重症啊，大家個諗法又係點咧？頭先仲同大家講過，一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會唔會都增加大家可能去真係去辦一啲宴會啊，或者係參與宴會嘅一啲諗法嘅咧？咁可以打你1872321同我哋去傾傾嘅。頭先咧就同田北辰講到話啊，你其實覺得核酸個檢測咧，可能呢度就需要取消用快測嚟到去取代，但其實都會出現即係有機會類似嘅情況，就係、是。如果嚟到快測嘅時候測到，其實佢都係要喺翻酒店度隔離噶嘛。咁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你覺得個吸引力啊大咗幾多啊？咁 咪所以全世界其他地方咧，至少東南亞啦，除咗台灣啦，連快測都冇咯。不過我哋又唔可以乜都冇嘅，我哋無論點都係即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嘛。咁要落機做一次檢測係快測。點解我覺得好多旅客都會接受呢？佢掌握到呢個風險啊，因為佢喺上機之前，佢可以做多次快測，佢可以真係都確定，佢落機唔會有問題。你就算喺飛機中都唔會咁快，即係呈現到啦，係咪？即係你要諗一諗，對全世界嚟講，聽到核酸檢測，個個都聞虎色變。尤其是試過以前好多次上機之前做本地嗰啲核酸咧，就係陽性陰性， 嚟到香港落機咧就陽性，係人都知道香港核酸嗰條線就畫得好高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完全掌握唔到佢落機會都係點，係嘛？你知以前啊，一路以嚟個數據都係落機，即係輸入個案之中啊，有一半啊係落機嘅時候揾到噶嘛。咁你估嗰啲係咩人啫？嗰啲全部都係上機之前係核酸咗係呢個陰性，因為之前嘅規矩係咁噶嘛。嚟到香港條線高過全世界各地，咪變咗陽性咯。咁你繼續核酸，你唔可以降低個水平噶，係咪？咪俾人笑咩？咁嘅情況之下，嗰啲人個個嚟就知道佢有百分之我唔知幾多啦，六啊七啊個 percent 或者幾多會得中招。焗住七日住隔离酒店，系嘛？咁啊，机票啊嘥晒，咁佢嚟做咩咧？其他地方咁自由自在，系嘛？我哋而家讲紧系咪同国际接轨复常啊嘛？啊，咁大家都要谂谂，我哋今日系咪仲喺度谂紧严防输入咧？而家我哋好多嘢都已经唔系啦，传播嘅风险，我哋已经觉得，总之你防止住重症同埋死亡。咁咪算咯，咁所以而家基本上你唔打針，你除咗唔可以除口罩嘅嘢，全部即係都可以周街行，係咪？總之你戴住口罩，其實個目的都係等佢哋唔好中招之後有機會重症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去到最後，口罩呢個死線就一定要守嘅。檢測咧，其實就即係話，如果你可以做到。這個快測很多專家告訴我快測的不穩定性就是你做一次，如果連續幾次都做快測呢，其實準確性很高的，咁遊客自己可以做㗎嘛。 不過呢度呢都有個嘅風險平衡嘅問題喺度啦。因為政府嘅評估就話每1000個嚟到香港人呢有30宗嘅潛在個案，其中12宗呢就喺機場檢測嘅時候發現嘅。另外12宗呢就第二日嘅核酸檢測發現嘅。咁仲有6宗呢就第四同埋第六日嘅核酸檢測嗰度發現。咁如果我哋即係頭先咁講啦，唔做一個核酸嘅話，咁可以即係當然令佢哋容易啲嚟到啦。咁但係嗰個社區流入個案流入社區嗰度個風險點樣去評估，點樣平衡呢？ 你問得好好啦，你咪睇翻你自己正話嘅數字咯。每日嚟香港嘅人，一個幾細嘅百分比係帶咗呢只病毒入嚟。咁跟住我哋而家到底係嚴防輸入定係嚴防重症？因為今日所有嚟香港嘅旅客都要打齊針噶嘛，係嘛？咁你打齊針嘅時候。你已經可以嚴防佢重症，最怕就係佢香港出咗事，跟住又要入醫院，跟住又拖垮我哋嗰、那個，即係影響我哋嘅醫療系統嗰個 capacity 啫嘛。咁成個概念已經係咁噶咯，咁你冇理由做啲唔做啲，咁你唔湯唔水，咁你點咧？即係你唔可以話一腳踏兩船，兩樣都要噶。咁最簡單，你同其他地方接軌。你輸咗呢樣嘢，呢啲人一諗到咁大嘅風險，係咪？我無論你係10%或者5%啦，都係有呢個風險啊！同埋佢可能一家人嘅喎，幾個人嚟嘅喎，一個中其他唔中咁點啊？太多呢啲咁嘅顧慮啦。 好啊，理解啊田北辰嘅講法啦。咁除咗係講緊啊，究竟係喺個檢疫政策嗰度之外咧，其實講到香港一啲嘅防疫政策咧，都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嘅。因為咧，其實都見到啦，有啲嘅防疫政策咧都開始放寬咗噶啦。不過咧，就包括係安心出行啊、疫苗通行證呢啲要求咧，仲係繼續緊嘅。其實有專家都話可以取消部分嘅場所用安心出行啊。咁你又點睇咧？ 唉。安心出行當時咧就係、是、嚴防呢、這個傳播嘅，睇住啲確診數字，咁所以咧你去嗰啲地方，如果有人確診咧，就即刻要通知你，係咪？咁而家已經演變到咧，你除口罩嘅地方咧，除咗安心出行咧，仲要疫苗證啊！咁變咗有咩地方係唔使疫苗證又要安心出行嘅咧？就係嗰啲你。戴口罩的地方啦，咁嗰啲地方今時今日有幾多人執法啊？有幾多人睇住你啊？形同虛設，俾外界嘅形象就非常之負面，好似覺得為做而做。但事實上咧，又冇人去監管。而講真，你戴咗口罩，你入去商場，你安心出行，咁你發覺商場有人中招，你通知佢，咁你戴咗口罩，咁點咧？ 係嘛？咁所以成個概念就係你防止嗰啲冇打針嘅人中招，就係叫佢戴口罩啫嘛。啊，咁所以除咗口罩嘅地方，你就一定唔好俾嗰啲冇打針嘅人入。你做咗呢樣嘢，安心出行咪變咗即係重疊咗呢個功能咯。以前我哋做安心出行嘅時候未有疫苗證噶嘛，你記唔記得？ 咁你覺得係咪應該係時候要取消定點？ 你除咗口罩，你都好大機會噶嘛，唔打針嗰啲係咪？ 咁你覺得咧，係咪應該即係幾時取消會好啲定點樣咧？ 我覺得安心出行根本形同虛設，冇意思嘅。 明白，好啊！最後咧都問一問啦，因為啱啱呢一個週末咧就派咗新一期嘅消費券啦。咁你自己都有經營連鎖嘅時裝品牌啦，其實你觀察到啊，消費券咧對於零售業界今次嗰個嘅提振作用有幾大啊？ 其實咧消費券永遠都係屬於有好過冇，不過咧一次過發咧就震撼性多啲，分咗咁多錢咧，去到而家咧，我喺街度。提都冇人提，好似理所當然咁樣就變咗多咗啲生活費，同埋個銀碼又唔係高。我嘅本身嘅企業係完全唔期望有任何嘅幫助嘅。咁但係對市民嚟講，咁咪緊係當生活費都好啲啦。所以我不嬲都話咧，你如果要振興經濟嘅話咧，消費券一定要重拳出擊，每一次派好多嘅時間就好短。拖到咁耐咧，其實就效果就失咗。但係幫助基層市民應付佢哋嘅日常生活費，咁點都係有用嘅。 好啊，多謝拆田北辰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大家對於派消費券啦，或者係一啲放寬社交距離嘅措施有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一陣間我哋繼續再傾啊。 支持同埋信任，亦都標誌住對香港科研水平嘅信心。港府隨後會公布計劃詳情，申請人必須是在30至45歲，高度亦都有限制，沒有影響飛行的過敏病史和家族病史。醫管局會為報名人士進行測試，傳染病會是其中一個調查方向。成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引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德偉說，在學專家一般來說背景是科學家或者在相關專業領域的科研人員，在執行太空飛行任務中，他們主要是負責開展太空實驗或者試驗研究、操作和使用太空實驗設備，以及配合飛行乘組其他航天員開展站務管理等日常工作。政府消息說，參加者即使脫穎而出，仍然要再與內地專家競逐大概兩個名額的在荷專家，在荷專家會有機會上太空做科學實驗。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表示，生物醫療和人工智能是香港兩大主要研究方向，成就得到世界認同，認為兩個領域的人才絕對可以為中國航天研究工程作出貢獻。他解釋，太空環境複雜，長期處於微重力和高輻射的狀態，人類在這些條件下生活和地球截然不同，能否適應仍然是一個謎，因此太空科學家一直不斷探索。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東方日報獲得聲稱是大埔特殊學校康智松嶺第二校懷疑再發生虐兒的短片，可見一名學童被兩名職員強行按在桌面上，另外有學童被人用手叉額頭、外套凹頭和大力扯手，有學童就發出慘叫和哭聲。有前職員指該校校長經常不戴口罩，甚至有女職員當值的時候觀看南韓男團音樂的節目。教育局已經證實收到多宗涉及該校行政失當和學校人員不當處理學生的投訴，康智會亦都表示警方正進行調查。是《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上星期起放寬入境檢疫至0+3以及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取消郵輪公海遊熔斷機制。自上星期一實施0+3之後，本港頭六日機場出入境人次錄得明顯增長，其中入境人次錄得大約14%的增幅，出境人次更加是多超過30%，按星期增加近10,000人。旅遊業界說，0+3安排之下雖然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是對入境遊幫助不大，建議政府應該是盡早落實0+0。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新增3569宗新冠確診， 連續兩日都有六名患者去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出，九月初委託長者安居協會接觸未打針的長者，至今近一個月，該會接觸了5850人，只能夠成功協助155人預約打針。他呼籲長者在冬季前盡快完成接種，他們的家人亦都要支持和推動。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社評認為是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愛，亦都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科研實力的充分肯定。社評說，特區政府要全力做好配合工作，亦都要善用機會做好創科工作和相關的推廣工作，把握這些機會乘勢而上，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大公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树表示，现时公务员对国情认识不够，国民身份认同不够。社评说，公务员对国家民族有深厚感情，才能够更好地尽心职守。特区政府应该加强培训，推动公务员由衷对国家和香港忠诚，以建设更美好国家和香港，服务市民为己任。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澳门宣布获得中央批准，停止3年的旅行团到澳门签注，将会在下个月恢复。社评话，香港现时请求跟内地全面通关或者是大幅增加过关名额，亦都不切实际，反而争取应通尽通更加是现实。给予国际金融和创科产业的从业员尽量降低通关要求，应该可以收到解燃眉之急和长远发展的作用。明报社评。 經濟日報社評，俄羅斯匆忙兼併烏克蘭四地，北溪天然氣管道又遭不明勢力炸毀，更加斷絕了歐洲冬天和俄羅斯延和的可能，深度衰退迫在眉睫，加上美國經濟軟着陸，難度亦都越來越大，環球各地都需要做好準備迎接政治經濟嚴冬。社評說，希望港府迅速研判形勢，盡早部署復常路線圖，在環球寒冬之中自強。经济日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嘅冧树啦。喺荃湾嘅石围角路，因为有冧树，石围角路来回方向跟住惠泉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影响到石围角路嘅车咧，而家不能够去六阳新村啦，同埋去老围方向、落山方向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石围角村嘅石葵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石围角路，因为有冧树，来回方向跟住惠泉路一段要全线封闭。影响到石围路的车现在不能够上山去老围方向，亦都不能够落山去六阳新村方向，落山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石围角村的石葵楼对出。至于较早前屯马线的信号故障事件，在上午8:43已经处理好了，屯马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在荃湾城门道较早前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完成了，城门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跟着西流角路的快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着玛丽医院一段比较挤塞，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跟着大会堂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国际金融中心，中环的民耀街去干诺道中方向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中环六号码头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就是点解咁挤塞呢，就是因为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跟着军营对出有坏交通灯，所以一带比较挤塞，就是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跟着军营一段有坏交通灯，一带挤塞，龙尾排回去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 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嚟唔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0月3日，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启动，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陈茂波指新一期消费券有助增添长假期消费意欲。康智松领以后发生怀疑虐儿事件，警方调查。印尼球场骚乱，125人死亡，超过320人受伤。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在度噶。咁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好多关于唔同项领域嘅话题啦，即系包括咧就系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讲到去公海嘅邮轮旅游啦。咁大家有冇啲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呢一节咧同大家转讲下啲房屋嘅话题。新一轮嘅绿置居上个礼拜四咧就开始接受申请啦，大家又有冇留意咧？点睇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嗱，呢三个屋苑接近4000伙的绿置居的单位可以说是推售的伙数最多的期的。三个的项目就包括有粉岭的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马鞍山的锦鹏苑。究竟大家对于这个是怎样看的呢？还有今次是不是受到市民的欢迎呢？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同我哋倾倾。早晨，梁文广。 早晨，张淑平。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我睇下你嘅观察系点样先，即系今次绿置居啊呢一期啊，你留意到市民系踊唔踊跃咧？你觉得受唔受大家欢迎啊？今期？ 今期咧，首先就因为佢个申请嗰个情况里边咧，有大约而家已经现有有40000宗咧，系之前居屋2022嘅即系保留申请啦。因为当时嘅居屋申请嘅时候，绿表又可以直接申请埋今期嘅绿置居，咁所以本身已经有40000个座底噶啦。咁但系虽然今次嗰、那个即系推售嘅单位数量咧，就有差4600几伙啦。咁不過因為個地理位置啊，或者係個單位嘅大細嘅原因咧，其實我個人就估計而家即係額外再加嘅新申請咧，如果可以有到20000宗，即係話總數可以去到60000咧，其實我已經收貨噶啦，即係喺今次呢一個情況之下。 咁啊，逐個同你講下啦。頭先你講緊個地理位置、供應量大細呢啲啦。咁點解即係話地理位置點解你會覺得可能都未必係勁吸引咁樣咧？ 主要应该咁嘅，今次三个即係绿置居嘅屋苑啦，咁应该最吸引呢就好清晰㗎啦，即係油塘即係高宏苑嗰、那个，因为油塘都系我哋都市区嘅地带啦，咁交通亦都比较方便，而单位数量真系最多啦，超过2000个。咁所以如果对于一般即係想改善自己居住生活环境嘅公屋嘅居民嚟讲呢，佢哋应该大部分都会首选返即係油塘嗰、那个即係高宏苑嘅单位嘅。咁至于今次我比较唔乐观嘅呢，就是、马鞍山即係锦鹏苑。咁佢虽然啦即係细单位都系占咗佢整个今次推售，即係佢锦鹏苑嘅大约 未夠一成，咁但係因為佢個位置都比較遠咗少少啦，咁所以佢嘅細單位我相信係今次雖然可能得唔夠200貨，咁但係都有機會係賣唔曬嘅。 你特別提到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尺數嘅問題啊，即係頭先你話啊唔夠200尺嘅呢啲，可能咧都會係有機會賣唔曬。其實除咗錦柏苑之後，高宏苑都係有嘅，佢個面積最細185。其實呢啲咁樣嘅細嘅單位喺你嘅理解同埋觀察入邊，點解你會覺得可能都賣唔曬嘅機率比較大啊？ 因為咧，綠置居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出現嘅呢個原意就是希望可以改善現有公屋居民嘅嗰個生活啊嘛，即係簡單就係你住緊公屋，咁因為你就有綠表資格咧，可以去買啲綠置居去換一個大啲嘅單位，令到自己嘅生活環境可以更加好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嘅，喺公屋裏面住，除非你係單人住喺公屋嘅啫，咁如果唔係，可能本來兩公婆住咗公屋，咁後來有小朋友。再小朋友大咗啦，其實係希望嗰、那個即係居住環境更加寬敞一啲。咁但係而家現有綠置居嗰個情況咧，就係將一啲原本規劃為公共屋邨嘅即係屋苑咧改做賣啊嘛，就變成綠置居。咁所以喺個圖質或者係嗰個設計上面，就同現有嘅公屋咧，其實基本上冇分別，做唔到即係公屋居民改善空間嗰個效果，特別係針對細單位。咁所以如果你嘅即係賣嘅對象係公屋居民嘅話咧，其實中型或者大型嘅單位咧，係先至可以符合到佢哋需要。而喺過往即係賣即係公屋即係綠置居啦，賣綠置居嘅情況，包括喺即係2020嗰期啊，即係我哋講緊之前嗰期，係講緊蝶翠苑、青富苑呢啲咧，其實就係好明顯嘅，睇到佢全基本上嘅。細單位都要賣剩，賣到而家都仲有賣剩嘅，咁呢個情況就可以即係反映到細單位其實對於公屋居民嘅嗰、那個受歡迎程度係比較低啲。 不過呢個咧，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都有一個講法，即係點解要保留一啲細單位咧？其實就專係為一啲比較預算低啲嘅人士，又提供一個置業選擇嘅。咁實際上都係，即係你話係百幾尺，頭先講緊180多尺嘅無論係高宏苑啦、錦柏苑啦，你計完個按揭之後，其實最平最平嘅首期係俾30,000多，差唔多40,000蚊咧，就已經可以入到場。咁呢一個即係對於有啲有需要嘅人士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選項咧？點平衡咧？ 可能對於可能係單人或者係可能兩個人嘅，佢仍然係夠住嘅。即係你話180多尺，或者而家喺公宏苑會有一啲有埋露台嘅啊，220尺咁樣嘅啲單位。咁可能對於小家庭，即係一單人或者兩夫婦嘅家庭咧，都係合適嘅，或者預算比較低啲。咁但係始終綠置居嘅原意都係希望咧，可以令到公屋居民係可以將佢嘅單位交翻出嚟。做重新流轉啦，又同時令到佢可以改善居住環境。咁所以喺未來嗰、那個即係綠置居嘅整個定位咧，包括佢嘅設計啦，包括細單位同埋大單位個比例咧，我相信都要再作一調整，去睇翻過往嘅數據，包括係單身人士買綠置居啦，同埋家庭嘅買綠置居嘅比例啦，仲有係唔同區域市民買綠置居，即係可能今次我舉個例啦，今次粉嶺青桃苑嘅嗰個係冇細單位，即係冇啲200尺樓下嘅細單位。其實就聽到當區嘅意見，特別係北區一啲公共屋邨居民意見，其實就話：不如你冇加到細單位啦，你有多啲中型大型嘅單位，咁我哋當區嘅市民就可以買翻喺嗰度，就將自己嘅嗰個社區嘅改變減到最少啊！即係因為搬屋，大家都明會改變好多嘢，減到最少又可以達到原本政府喺綠置居個政策效果。咁所以我相信，喺未來綠置居嗰個定位同埋嗰個即係設計上面，都真係要有啲重新嘅審視咯。 其實咧，你冇話啊，頭先就講啦，話細單位可能個比例就相應咁樣就係調低一啲啦。咁除咗比例之外，有冇話個尺數啊幾多係即係最起碼都要幾多先至可能係比較適合一啲咧？ 綠置居當然因為佢用緊一個即係公屋嘅嗰個圖則去做一個設計啦，喺現時咁，所以佢現有大約嘅分配咧，即係同而家公屋係差唔多嘅，即係可能人均係大約7平方米，即係可能70-80尺啦嚇，叫做一個最低比例。咁我哋當然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即係人均嘅居住面積去提升。 咁呢個其實都喺2030加嘅，即係政府嘅對於藍圖裏面其實都有一個目標嘅。咁但我都明白，亦都同意政府而家因為公屋或者係公營整個公營，包括係嘅公屋啦，或者出售資助房屋嘅嗰、那個即係數量實在唔夠。咁所以喺先處理個量嘅情況之下，可能喺而家好短期裏面係冇辦法提即係增大個單位。咁但係我哋都提出咗一啲建議，包括係話喺未來啲大型嘅社區規劃，好似其實北部都會區呢啲係咪可以率先試行將嗰個人均居住面積提升咧，可能去由而家即係公屋嘅面即係嗰個人均居住面積係七平方米一個人，可唔可以提升到十或者十二？咁去做喺一啲叫做新發展嘅區域先試行，因為你而家係新發展區域，你可以喺計單位數量或者計設計嘅時候，你可以大膽啲嘗試更多唔同嘅諗法啊嘛。咁所以我諗平衡翻嗰個需要同埋而家嗰個實際供應嘅情況。我諗未來喺政府新規劃區域裏面去諗多啲即係放大我哋人均居住面積，特別喺公營房屋上面去開個頭咧。我諗呢個政府係需要而家要開始去考慮 嘅。嗯，頭先你都提到咧，就話可能唔同區份咧都有一個應該有唔同嘅考慮嘅。譬如睇翻今次咧呢三個嘅綠字居嘅屋苑咁樣咧，佢哋會唔會都有一啲頭先你講過嘅考慮喺度啦？譬如講到頭先話市區係油塘嘅高宏苑，咁佢19%咧其實都係啲細單位嚟。185至223呎，马鞍山那边就相对少一啲啲啦，就8%咧就系184至185呎啊咁。咁其实系咪都已经有个咁样嘅考量咧？同埋如果将来真系再做要调整呢啲比例嘅时候，有冇一个比较可能系大家容易啲去跟啲点样嘅逻辑会好少少？你觉得？ 其實咧，因為而家現有包括油塘、馬鞍山，甚至係北區都嘅呢三個屋苑都好啦，其實都係用翻原本公屋嗰個規劃嚟嘅，所以喺嗰個設計上面，即係用非標準型嘅建屋方式啊，即係公屋我哋講非標準型，因為塊地嘅形狀而去設計佢單位裏面嘅嗰個擺位咧，咁呢一個係純粹係現有公屋嘅嗰個設計嘅，就冇因為即係一綠字居有一啲數據上考慮而有啲調節啦。呢個我諗係而家啲三個屋苑都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喺未來嘅情況，我哋頭先都講嘅，包括要再審視單人同埋家庭嘅申請。再喺埋唔同區域人士申請，會唔會都係當區嘅人特別揀得多啲咧？而去做翻嗰個調節咧，我相信呢個係對綠字居未來嗰個定位係可以更加即係有利，更加受公屋居民歡迎。 其實我聽你咁講咧，即係一個全盤嘅計劃嘅重新嘅思量嚟嘅。呢、這個都幾次咧，其實都有啲意見就話綠字居計劃咧，某程度上都恆常化咗啦。咁其實就應該減少由而家嘅公屋地盤入邊抽出嚟。即係你個睇法係咪都係類近咧？或者點樣可以增加到頭先你講緊就話冇咗調節嗰樣嘢，點樣可以增加彈性？ 其實當然我哋就根本就唔應該由現有嘅公屋嘅屋苑裏面抽出嚟去賣啦，因為我哋都一路都係講，我哋改善公屋居民生活，你就唔可以佢賣，你預佢賣翻一樣咁大嘅，甚至要佢賣細啲嘅單位，咁呢個個思路上係好清晰噶啦。咁而政府房委會都係做緊綠字居嘅即係檢討，咁而家正式嘅結果都仲未有一個即係新嘅諗法出嚟啦。咁但係局長早前佢都喺即係佢自己嘅網站面提，或者公開場都有提，就係話要綠字居未來係咪可以細單位減啲，然之後再做翻多啲大單位。咁呢個思路我相信係正確㗎啦。咁但係實際係點樣做，或者數據上點樣支持，或者比例上面點樣調節咧？我相信就係真係要喺綠字居嗰個檢討上面要嘅結果出嚟之後，再審視翻相關嘅數據。 好啊，多謝你，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啦。梁文廣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大家對綠字居有啲咩諗法咧？可以打1-8-7-2-3-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黃女士喺度，早晨，黃女士。 早晨，早晨。我好贊成頭先阿梁文廣議員所講嘅嘢啦，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公屋嘅居民啦。咁我好想啲政府嗰房屋嗰邊官員聽一下個意見咧，就係因為你係真係俾啲公屋居民再向上流上去嘅，你俾翻公屋嗰一種嘅設計模式去俾翻佢哋買嘅，你不如將現有嘅公屋去賣翻俾佢哋。仲充咗啲時間，唔需要搬出搬入嘅時間，令到後面無論越等越長啦。跟住第二個問題咧，我就覺得你再起咁多細嘅單位，咁佢哋點會再褪翻上去咧？因為 在住得公屋的他再上的就是因为不够住或者仔女大了经济能力松了他们可以再留上去但是你都给不到这些环境去给他们这样留上去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再重点的呢就是等得公屋而上到公屋的他们都已经很老了你再叫他们去再买六字居才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你给这么多小单位六字居有什么用啊我想问一下政府 好啊，明白曬黃女士嘅講法啦，多謝你電話先。咁啊，黃女士咧就話自己都係公屋居民啦。其實我聽到最重要咧，就話其實都係想買綠置居咧，都係希望可以改善到居住環境，同埋就提升到嗰個人均嘅居住面積嘅啫。咁所以咧，佢都即係想睇下究竟係咪可以再去斟酌一下啲細單位，係咪即係仲係需要起咁多咧？嗱，千禧年代一陣間翻嚟之後咧，仲會繼續同大家講下其他嘅話題嘅，留意住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当我们每日面对着黑板的生活，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时候，另一本童话绘本来到读读，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忧良方。这一天读到这本《魔法森林大件事二：神奇小蘑菇》的故事，就让我回转成小孩走入魔法森林，睇下呢一粒蘑菇有几神奇。 故事系从魔法森林变得闷热作为序幕。森林入边嘅众仙子折腾得叫苦连天。奇怪嘅系，素来帮忙送风嘅风仙子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风仙子大哥凌风食咗神奇嘅粉红小蘑菇之后，以为咁样可以提升思考能力，开拓新视野。点知？吃了蘑菇之后的他竟然性情大变，变得傲慢自负，从此不管森林的死活，而森林间众仙子的对立亦都由此而生。 读到这里，深深感受故事的情节其实和现实的人性和世界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聪明绝顶，不可一世，看到的只是有自己，甚至会看不起人哋，更加不理他人的死活。更可悲的是，当森林里面的各位仙子看见凌风吃了神奇小蘑菇，变得这么自信，大家都争相拿蘑菇来吃了。 骄傲一来，纷争亦来，整个森林由此被欲望嫉妒分化，过往的团结和谐不复见。幸好最后大家找到解咒蘑菇，吃了之后终于能够重拾笑容，找回自信。沐浴在解咒湖中，各仙子那些自私自利的坏念头消失了，大家开始看到自己独特的价值。 读到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心都笑了。就让我们的思想随着解咒的众仙子被转化，回转成小孩的天真单纯自信快乐，好唔好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魔法森林大件事二：神奇小蘑菇》，作者陈美娟，由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屯马线的故障已经处理好，屯马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今朝大约7:45，港铁表示，由于屯马线乌溪沙站至钻石山站有信号故障，屯马线列车服务受到延误，来往钻石山站至第一城站一度暂停服务。期间港铁人员进行抢修工作，至朝早大约8:42，港铁表示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报道话点算超过96%的选票之后，无候选人达到超过50%得票率的直接当选门槛。今次大选主要由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博尔索纳罗对决。报道说，卢拉暂时得票率最高，有47.85%， 博尔索纳罗得票率是 43.7%， 比选前民调理想。其余九个候选人一共获得不足9%的选票。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够直接当选，否则得票率领先的两个候选人进入今个月30日举行的次轮投票，次轮得票较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资料，今届大选有超过1,560,000个合资格选民，由于沿用电子投票系统，首轮结果可以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内揭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国家将会开始重建海军。他在视像演说中说，第一夫人到访土耳其，见证土耳其为乌克兰建造的护卫舰下水仪式，强调乌克兰将会打造新的海军舰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最新战报，说空军在当地星期日发动多次空袭，打击俄军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此外，乌军使用火炮和多管火箭炮打击俄军多个指挥中心和弹药库等设施，并在东部顿涅茨克的巴克穆特等7处地点击退俄军进攻。俄罗斯国防部亦都发表战报，说俄军使用导弹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富皮扬斯克打击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空军就在利曼方向对乌军作出空中打击，多部坦克和步兵战车被击中。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修复破裂的北溪管道在技术上是可行，但需要时间和资金。北溪管道上星期检测后发现受损，在丹麦和瑞典附近波罗的海管道一共发现4处泄漏。诺瓦克接受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形容，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认为有关设施技术上有可能修复。他又说，美国、乌克兰和波兰都曾经对北溪管道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意大利天然气营运商表示，当地星期一仍然不会收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供的天然气，并预料情况将会持续。意大利能源部长较早时表示，除非发生灾难事件，否则当地能够以现有的天然气存量度过冬天。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对球迷人踩人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他已经下令警察总长李斯特奥彻查原因。这一场球赛在印尼东爪哇举行，赛后球迷骚乱，警员企图施放催泪气体控制现场，球迷争相走避，引发人踩人，导致125人死亡。佐科维多多又下令暂停顶级联赛所有赛事，直至完成评估安全性。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形容，这一宗事故是足球界的黑色日子，国际足协已经接触印尼足总了解，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1-2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74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67.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63元，跌3.4；中国银行3.57跌6仙；新华保险14.4跌5.8；阿里巴巴77.8跌0.5；友邦保险65元跌4.5；创科实业77.75升0.9；中国信达8.4跌3仙。美团162.9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1，瑞士法郎0.985，加元1.377，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115，欧元对美元0.98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5点，升58点。港金报15,5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49美元，卖出1,6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下角道啦。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咧，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嘅关系，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另外，龙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四季酒店对出。咁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文宝街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康乐广场。同埋港景街一带咧，亦都挤塞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下角道，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咧，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噶。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红棉路，因为有坏交通灯，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跟住国际金融中心。另外，龙和道去铜锣湾，跟住大会堂一段咧，亦都塞车，车龙排到四季酒店对出。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跟住文宝街一段咧，亦都是受到影响，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康乐广场和港景街一带亦都是挤塞的。在荃湾的石围角路就因为有冧树，石围角路刚才就要全线封闭的来回方向。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石围角路去陆阳新村方向，跟着惠泉路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但是反方向去老围路方向，跟着惠泉路一段的慢线就已经解封，快线还是需要封闭的。一带车多，就是荃湾的石围角路，因为有冧树，去陆阳新村方向，跟住惠泉路一段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咁至于反方向去老围路方向，跟住惠泉路一段咧，慢线就已经解封，但系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咁喺交通意外方面，港岛区坚尼地城嘅石山街近住士美飞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山市街；坚尼地城嘅石山街近住士美飞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山市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兆康港铁站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兆康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岩村一段咧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黑暗的世界里面，不是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灭口噶，系咪？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佢，佢出几多钱？我双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系三倍，五倍，十倍得啦啩？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022年10月3日，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启动。首次在港澳选拔在何专家，陈茂波指新一期消费券有助增添长假期消费意欲。康智松领以后发生怀疑虐儿事件，警方调查。 印尼球场骚乱，125人死亡，超过32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有张凤平喺度啊！咁呢一节咧，同大家睇下香港整体个楼价趋势啦。差饷物业估价处嘅资料咧，就睇到啊，八月份嘅本港私人住宅售价嘅指数咧，就报368.2嘅，咁就系连续三个月下跌啦。咁去翻咧就系2019年年初之后嘅新低啦。嗱，唔少专家咧都分析话楼市咧有机会系继续跌添嘅。咁点解咧？我哋今日咧就电话旁边请嚟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同我哋分析一下。早晨，陈永杰。 大家早晨，大家 早晨，你好。先问一问啦，其实而家就见到嗰个楼价嘅跌势系咁样啦。咁其实有冇话即系有啲咩原因可以大家分析到啊？同埋系咪都可能继续持续疲弱咧？ 嗱，其实最重要今年咧就踏入咗美国加息啦。咁加息又直接令到成本上升啦，而且史無前例咁個幅度咁大同埋咁密，咁就呢個係即係好種種嘅世界原因嘅改變啦。咁加息其一啦，咁疫情其實九月頭咧都係好嚴峻嘅，咁變咗香港實在呢三年嘅疫情遊輪得好緊要，因為我哋係國際貿易啊、通關啊都未做到。咁兩大原因啦，咁所以嗰、那個樓價就全年咧，差股處都出咗就跌咗 7.2， 即係樓價如果平均嚟講咧，應該跌咗 10% 到啦，到即係九月，咁正常嘅，咁咁多不利因素存在於香港。 嗱，雖然話美國加息嗰邊咧，即係就見到好密啦，同埋就都係大幅度啦。咁但係其實睇翻本港銀行咧，上調翻嗰個最優惠利率 P 咧，嗰樣嘢其實啱啱八月份呢個指數咧，都仲係未反映到出嚟嘅喎。咁會唔會可能預期即係嚟緊九月份嗰個指數可能會再繼續跌，同埋會唔會個幅度可能再大過八月份添咧？ 我頭先講話聽啦，其實政府就出咗就 7.2 啊，其實就去滯後嘅，佢未反映八月嘅，佢八月出咧就係嗰啲成交咧係七月嘅成交嚟嘅，咁今個月到嘅，即係今個月通常廿幾號出嘅，係反映真正八月成交咧，好肯定係跌噶啦，咁所以我講樓市佢今次2.几%啦，咁跌多2.几%。都唔出奇嘅，因為好緊要啊！因為一個月跌2.1%，如果12个月咪跌20%，咁呢啲資產啊，即係泡沫得，即係會蒸發得好緊要，所以係好嚴峻嘅。我哋形容八九月係冰河時期嘅，就樓價跌得好急，成交量又收縮得好緊要。 你剛才咁講話，即係八九月就冰河時期啦，係咪即係都意味住可能嚟緊十月會有一啲唔同嘅曙光咧？你咁樣講 嗱，其實我相信政府都意識到嘅，譬如近期去到九月尾咧，做咗好多行動嘅，最重要咧就係零加三啦。咁呢個救香港經濟好重要，救到經濟咧，自然咧市民有錢咧就可以買樓啦。咁依家咧，供求問題就反而唔大嘅，喺跌浪嘅時候咧，係啲朋友都唔買樓嘅，其實大把得有得選擇，佢都唔會買樓嘅，因為遲買會平啊嘛。咁反而咧就最重要救到經濟。咁另外佢實質對樓市都有少少嘅減壓嘅象徵意義嘅，就係將個壓力測試減一厘，本來三厘佢減到兩厘。咁啊，種種嘅傾向，我覺得今個月咧，咁政府應該會好似嗰個防疫措施咁，陸續有啲振興經濟嘅手段會出咯。 金管局早前就已經係即係頭先你講到啦，話嗰個壓力測試嘅要求咧，就係減到兩厘噶啦。咁其實有冇話睇到嗰個嘅真係鼓勵或者提振個作用有幾大咧？因為啱啱都過咗個週末啦，會唔會都睇到啲買家唔同嘅心態啊？ 心理上有啲幫助。咁但係價錢都繼續滑落，咁近周六日咧睇樓量都維持上週一樣，但係我哋見到嘅睇即係成交量一樣，10间10间十萬公園，但係個睇樓量多咗嘅，係即係心情好咗咯。咁但係佢哋還價都還得好高嘅，即係還到10几有啲去到15%咁還落嚟嘅。 咁即係有啲即係偷步，希望可以執平嘢啦。咁起碼即係個動機，市民都叫做有啲心情出嚟睇下樓啊。但係對正常市係爭好遠嘅，即係起碼呢個復常嘅因素咧係要一啲時間嘅。我相信要俾一兩個月時間俾香港個經濟又好，睇樓量啊、成交量都要慢慢復常，都要一段時間嘅。 咁你啊，啱啱呢周末譬如睇或者呢段时间去观察嘅话，有冇话啲乜嘢单位系跌多啲，又或者乜嘢类型嘅单位或者地区啊，又企得硬净少少咧？ 如果跌得多咧，就1000万至2000万嘅中产。咁因为咧今次咧嗰个疫情又好，经济又好咧，冲击最大嘅中产。咁啊，中产咧，你话金融市场，你见股票市场跌到17000点，我今日未睇，我唔知会唔会跌16000。咁17000几，咁即係好傷啊！咁如果玩即係中產，多數有投資分開金融市場啦、股票啦，或者部分係樓啦、部分現金啦。咁變咗你1000至2000影響最大嘅。剛性需求盤咧都有跌得快，但係成交量都大增嘅。反而剛性需求逼住要買嘅，咁近期多咗客户都係轉租為買。租金反而升喎，政府差估住出嚟嗰、那個，咁即係頂得住咯，租金冇跌到咯，因為事實上市民都有需要居住嘅。 嗯哼，嗱，而家睇另一個啦，就係因為而家咁樣一路喺度跌緊啦，暫時又未見到，即係有冇一個話幾時啊有機會見到，或者做啲乜嘢措施可能有機會挽救到啦？ 我哋睇咧，第四季咧，上半月咧都應該係會跌嘅，樓價都會跌到2-3% 咁落嚟嘅，因為成交量增加咧，但係個價錢咧反而就都係嗰啲創新低價嘅，咁變咗樓價會繼續滑落。不過有少少希望就係依家政府頭先講過咧，啲救市措施或者減壓措施啦，咁市場我估計就係最有即係、就是、有啱。有嘅就係引入移民啊，引入即係海外人士嚟香港嘅即係活動啦。世界貿易你都要引入香港可移居嘅地方，咁就放寬嗰個投資移民啦，重啟投資移民啦。咁同埋海外人士喺香港買樓咧，就唔使打30% 啦，因為公司嘅客户咧用公司名義去買樓已經絕跡咁滯，因為要打30% 嘅利潤費。咁譬如公司客可以放寬唔用30啦，同埋海外人士就唔使打30啦。咁本地嘅其實10年嘅辣椒政府好多揸手嘅，應該如果佢洞悉到時機嘅，因為依家今次好無奈嘅，世界上即係都戰事啊、地緣政治啊，都令香港即係都好低迷嘅。咁佢如果唔靠自己去行政手段去做啲措施咧，咁其實等外圍咧好難等嘅，因為歐洲、美洲、全世界都咁亂。 嗯哼，都講到有啲減壓嘅措施，可能你都期望係會做啦。咁其實但係咧，而家呢啲都仲係暫時未知之數嚟嘅。咁不過咧，就睇翻金管局啲數字咧，第二季負資產個案就有55宗啦。嗱，若然頭先講緊話，即係個樓市會繼續跌嘅話，咁其實係咪可能下半年啊啲負資產嘅嗰個情況會再惡化喎？ 根本嗰個數字咧，就因為未充分反映，其實好多高成數按揭嘅，即係同埋咧就用咗發展商嘅高成數按揭嗰啲呼吸 plan 啊，屬於嗰啲咧，佢已經做曬負資產，因為樓價頭先講咗啦，已經跌咗10% 啦，由高位，咁你嗰啲九成按揭嗰啲就好民變，去到負資產。我哋統計過，如果十大藍籌咧，好多都跌咗20% 嘅，咁因為嗰啲就係比較上活躍啲嘅樓嚟嘅。咁但係依家睇形勢咧，如果用2% 一個月咁落咧，即係動搖到香港銀行業嘅資產咧，其實政府應該高度關注嘅。 嗯哼，其實講到政府關注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之前咧就講話，政府評估個樓市咧就唔會有一個斷崖式嘅調整風險嘅。咁啊，重申翻咧，政府係唔會調整一啲管控房屋需求嘅措施。咁你點睇咧？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好似佢咁樣諗？其實係咪即係佢覺得可能加息周期完咗，就有機會回復翻去以前嘅水平咁？ 我相信佢等唔到啦，因為 斷崖式就唔會每個月跌2%比斷崖為之嚴重。好似今次嗰個跌浪太長啦，大家都估唔到歷史上即係未見過兩年幾三年嘅封關，令到從香港對全世界嘅往來啊生意都停頓咁滯。香港嘅零售業、航空業已經差唔多沉曬啊！咁加上啲其他相關行業咧，又未見過咧個中美嗰個貿易嗰個鬥爭，即係世界戰事嗰個矛盾咧，令到香港好多廠家或者金融市場嗰個動盪咧，係足有條件咧每個月跌2-3%，10个月30%，即係冇斷崖啊，比斷崖更危險啊，越跌喎，就好快一年就3-4%啦。咁呢個係要十分關注嘅問題。 好啊，多谢你，陈永杰，同你倾到呢度先。陈永杰咧就系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嘅总裁嚟嘅。先休息一阵，翻嚟之后讲下另一个话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2世界请匿锦标赛女子青年组抛绳救生赛，程海琪、李欣彤勇夺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继续咧，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唔同嘅社会议题啦。呢一次咧，同大家睇下啲健康嘅问题啊。嗱，香港乳癌资料库之前咧就发表咗一个嘅第十四号年度研究报告，就了解由2006年啦到2018年，佢招募嘅近20000个乳癌患者嘅资料。咁当中有啲咩重点咧？电话旁边请嚟香港乳癌基金会创会人张淑仪医生同我哋倾倾啊。早晨啊，张医生。 早晨啊，你好。 早晨啊，咁想先问一问啦，其实今次这个研究报告呢有没有说即总结到可能乳癌有什么高危的因素啊？ 是啊，我们的报告都反映到呢就是我们见的乳癌的高危因素呢就头嗰几名咧，包括咗系缺乏运动啦，每周少过3小时啦，从未喂哺过母乳啦，过重或者肥胖啦，同埋高度精神压力，及咧就系未生过 BB 啊，或者系35岁之后先生第一胎嘅。 嗯哼，咁嗱，有呢一啲嘅即系原因啦，其实有冇话譬如睇到即系佢哋个存活率啊，或者跟住落去，大家可能系去到几时先至发现到自己系有乳癌嘅咧？ 是啊，咁其实我哋嘅统计发现咧，就多数人咧都系即系自己摸到有冇一啲乳癌嘅症状啦，或者硬块啦，咁所以发现嘅时候好多时候都已经系第二期噶啦，咁接近就35.9%都系发现嘅时候已经第二期嘅，咁好多时咧就系即系通常咧就因为香港咧就好少系即系通过普查照 X-ray 去发现乳癌，咁所以咧80%以上嘅人咧都系自己摸到粒嘢，咁摸到嘅时候咧，通常已经大过2厘米噶啦。如果大过2厘米咧，已经系第二期噶啦。 有冇话可能个年龄分布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可以留意啊？ 系啊，咁其实我哋见到咧，就喺年龄分布上边咧，就多数嘅人咧就系45岁开始咧，乳癌嘅发病率开始上升嘅。咁咧至到即系69岁都系仍然高嘅。咁而喺即系40岁以下咧，都有10几%嘅人。而70岁以上亦都系有乳癌嘅病人。 年龄呢度咧，同佢哋嗰个存活率啊，其实有冇睇到啲即系乜嘢嘅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呢、這个？ 系啊，咁其实咧就我哋睇到即系第一咧，当然存活率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期数啦。咁如果早期发现嘅咧，咁就那个存活率好多嘅。咁譬如话第一期发现咧，94% 嘅人都系10年都仍然存活嘅。咁第二期都有90%以上嘅。咁咧去到第三期咧就变咗74%，到第四期咧就10年嘅存活率系得26.4%嘅啫。咁所以期数系最紧要嘅。咁年纪方面我哋发现咧就系如果大过70岁发现乳癌嘅病人咧，佢嗰个存活率系比较低啲嘅。咁当然呢个亦都可能同佢即系70岁以上嘅人咧有其他嘅病咧系有关系嘅。咁而至于系年纪轻嗰啲，譬如40岁以下啲咧，我哋发现咧就系佢嗰个病情咧嗰个瘤嘅特性系相对比较恶啲嘅。 点样为之比较恶啲咧？ 是啊，即是我哋睇細胞活躍等級啦，咁通常即係分一二三等級啦，咁咧第三等級就係最即係最惡嘅細胞咧，即係繁殖速度最快嗰啲啦。咁喺後生人咧係佔咗 41.8% 嘅，咁而40歲以上嘅人咧係30%至38%，到70歲以後咧係21.4% 嘅。 嗯，其實你哋睇咗呢啲嘅呢啲嘅研究嘅數據啊，呢一啲嘅資料出嚟咧，其實有冇話可以俾啲咩建議俾啲女性？譬如佢咪要及早，因為頭先你都講啦，話好多時咧，大家都係去發現嘅時候都去到第二期啦咁樣。咁會唔會可能仲即係早啲點樣可以及早發現啊？及早治療呢啲有冇啲咩建議俾大家噶？ 係啊，咁其實咧，全世界都知道咧，就係定期嘅乳房 X 光造影檢查咧，係能夠及早發現乳癌，令到個存活率係降低，即係令到存活率係即係上升就減低個死亡率嘅。咁所以咧，四十歲以後嘅女性咧，當個乳癌嘅發病率開始上升咧，就應該每兩年咧進行定期嘅乳房 X 光造影檢查啦。咁簡單檢查自己摸到咧就已經係遲一啲嘅啦。咁所以能夠可以定期檢查，揾到一啲未摸到嘅瘤咧，就可以提高個存活率啦。咁第二件事咧就係我哋知道咧就腫瘤。不同的乳癌都有不同的肿瘤特性的，通常分三大类，有些叫荷尔蒙受体阳性的瘤，有些叫三阴性，有些叫荷尔型的。很多病人都说一听见荷尔型就很害怕，那就是是不是我死得快一点的呢？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发现，就如果你是足够的治疗之后，虚型的病人其实个存活率是不会减低了的。咁至于三阴性的病人，我们见到个存活率是比较低一点。咁当然而家有医学的即是发展进步呢，咁就算三阴性的病人呢，亦都有好多可以采取一些新啲的治疗方法，譬如免疫治疗，就我们发现都是可以提高个存活率的。咁所以希望呢未来十年呢，我们见到呢就是无论什么特性都好呢，我们足够的治疗的话，他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些好的存活率。 嗯，有冇啲可以經驗啊，或者係啲提示俾下聽眾朋友啦？頭先你都講話有幾種人咧，可能就比較高危啊，就比較少運動啦，從來都冇喂過母乳啦，肥胖啦，同壓力大啦咁樣。咁其實譬如家族病史啊，其他嘅一啲即係可能生活嘅即係風險啊，會唔會可能提一提大家有啲乜嘢做唔好做啊？咁就可以即係避免到發生乳癌呢一樣嘢。 是啊，我哋发现咧，家族病史咧，大概有一成嘅病人咧，可能有直系亲属会有家族嘅病历嘅啫。咁所以咧，九成嘅病人都系冇一啲即系直系亲属嘅问题。咁所以多数乳癌嘅产生系后天嘅因素啦。咁除咗正话讲啲之外咧，有啲系可以自己改变嘅，譬如饮食方面咧，就减少即系动物脂肪含量嘅食物啦，减少饮酒啦，就尽量减少喺收经之后用荷尔蒙补充剂啦。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可以做得到嘅。 嗯，生活习惯方面咧。 生活習慣方面咧，就我哋通常希望咧，就每個星期咧，就起碼有三個鐘頭嘅中度運動啦。簡單嚟講咧，就步行已經係可以噶啦。咁如果你係每日都可以行到起碼半個鐘頭以上咧，就有幫助嘅。 好啊，多謝曬你，張淑儀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張淑儀醫生咧就係香港乳癌基金會嘅創會人嚟噶。今日嘅千禧年代都差唔多時間啦，同大家傾到呢度，聽日再講。 你哋同我聽住，上頭有任務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sir.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嘅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啲从来未接触过嘅事，再从佢哋嘅表现解读孩子嘅心思。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